商君列传第八。商君者，魏之诸庶聂公子也，名鞅，姓公孙氏，其祖本姬姓也。鞅少好行名之学，是魏相公叔作为中庶子。公叔作知其贤，未及晋会作病，魏惠王亲往问病，曰：公叔病有如不可讳，将乃社稷何？公叔曰：作之中庶子公孙鞅，年虽少，有其才，愿王举国而听之。王默然。王且去，作丙人言曰：王即不用商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王许诺而去。公叔作召鞅谢曰：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，我言若，王色不许我。我方先君后臣，因为王即服用鞅，当杀之，王许我，如可即去矣，且见秦。鞅曰：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？足不去。惠王既去，而谓左右曰：公叔病甚，悲乎！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，岂不悖哉？公叔既死，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，将修穆公之业，东赴亲地，乃遂西入秦。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。孝公既见魏鞅，欲试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罢而孝公怒景监曰：子之客望人耳，安足用耶？景监以让魏鞅。魏鞅曰：吾睡公以地道，其志不开悟矣。后五日复求献鞅。鞅复见孝公，意欲然而未中旨。罢而孝公复让景监，景监亦让鞅。鞅曰：吾睡公以王道而未入也，请复献鞅。鞅复见孝公，孝公善之而未用也，罢而去。孝公谓景监曰：汝克善，可与予矣。鞅曰：吾睡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，诚复献我，我知之矣。魏鞅复见孝公，公与予，不自知昔之前于喜也，与数日不厌。景监曰：子何以重吾君？吾君之欢甚也。鞅曰：吾睡君与帝王之道比三代，而君曰久远，吾不能待。且贤君者各及其身，显明天下，安能意义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故吾以强国之术睡君，君大悦之耳，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矣。孝公既用魏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异己。魏鞅曰：一行无名，一事无功，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故见非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傲于民。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合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理。孝公曰：善。甘龙曰：不然。圣人不益民而教，智者不变法而治。 因民而教，不劳而成功，远法而治者，利习而民安之。未央曰：龙之所言，是俗之言也。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逆于所闻，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理而忘，五霸不同法而霸，智者作法，愚者治焉，贤者更理，不孝者居焉。杜挚曰：吏不百，不变法，公不实，不义气，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未央曰：治世不依道，变国不法古，故汤武不循古而亡，夏殷不义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孝公曰：善。以未央为左庶长，足定变法之令，令民为十五，而乡牧司连坐，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逆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义者，被其父；有军功者，各以律受上爵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行大小。戮力本业，耕之至素薄多者，负其身；是末利及待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奴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制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；臣妾衣服以加次，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。令既惧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以乃立三丈之墓于国都市南门，牧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与食金，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能徙者与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，折于五十金，以名不欺，足下令。令行于民积年，秦民之国都，言出令之不便者以签署。于是太子犯法，未央曰：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将法太子，太子君嗣也，不可施行，行其父公子虔，情其师公孙贾。明日秦人皆驱令，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己人足，民勇于攻战，怯于私斗，相益大治。秦民出言令不变者，有来言令变者。未央曰：此皆乱化之民也，尽迁之于边城，其后民莫敢议令。于是以央为大粮灶，将兵为魏安邑，降之。居三年，作围筑义阙宫廷于咸阳，秦自雍徙都之，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晋，而及小乡邑俱为县，至令城凡三十一县。魏田开阡陌封疆，而赋税平，平斗统权衡丈尺。行之四年，公子虔复犯曰，易之。居五年，秦人富强，天子制作于孝公，诸侯必贺。其明年，其败魏兵于马陵，鲁其太子申，杀将军庞涓。其明年，魏央说孝公曰：秦之与魏，譬若人之有负心疾，非魏病秦，秦疾病魏。何者？魏居岭隘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合而独善山东之利，利则西亲秦， 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圣，而为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叛之，可因此时伐魏，魏不知秦，必东徙。东徙，秦据河山之固，东向以至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孝公以为然，使魏鞅降而伐魏，魏使公子昂降而击之。君既相聚，魏鞅谓魏将公子昂书曰：“吾始与公子欢，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可与公子面相见，蒙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魏。”魏公子昂以为然，会蒙以饮，而魏鞅服假士而袭鲁魏公子昂，因攻其军，尽破之以归秦。魏惠王兵硕破于齐秦，国内空，日以削。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，而魏遂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恨不用公叔作之言也。”魏鞅既破魏桓，秦封之于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商君向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愿望者。赵梁见商君，商君曰：“鞅之得见也，从孟兰高，今鞅请得交，可乎？”赵梁曰：“仆弗敢怨也。孔丘有言曰：‘推贤而待者进，惧不孝而亡者退。仆不孝，故不敢受命。’仆闻之曰：‘非其位而居之，曰贪位；非其名而有之，曰贪名。仆听君之意，则恐仆贪位贪名也，故不敢闻命。’”商君曰：“子不悦无至秦于？”赵梁曰：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虞舜有言曰：‘自卑也上矣。’君不若导虞舜之道，无谓问仆矣。”商君曰：“使秦戎狄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今我更治其教，而为其男女之别，大筑邑阙，盈如鲁卫矣。子观我治秦也，孰与五谷大夫贤？”赵梁曰：“千羊之皮不如一壶之液，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。武王恶恶以昌，殷纣默默以亡。君若不非武王乎，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诸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予有之矣。茂言华也，智言实也，苦言药也，甘言己也。夫子果肯终日正言，鞅之药也。鞅将弑子，子又何辞焉？”赵梁曰：“夫五谷大夫，经之鄙人也，闻秦穆公之贤而愿望见，行而无资，自欲于秦客，披鹤似牛。积年穆公知之，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妄焉。向秦六七年而东伐郑，三至晋国之君，依旧金国之祸，发教封内而八人至贡，失得诸侯而八戎来服。由于闻之，款官请见。五谷大夫之向秦也，劳不作圣，属不张盖，行于国中，不从车胜，不操干戈，功名藏于府库，德行溢于后世。武羌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 冲者不相处，此五谷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鄙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向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邑阙，非所以为功也。行秦太子之师父，伤残民以俊行，是积怨蓄祸也。教之化民也深于命，民之孝上也结于令。今君又左见外义，非所以为教也。君又南面而称寡人，日绳秦之贵公子。诗曰：相属有体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何不传死？以师观之，非所以为寿也。公子前杜门不出已八年矣，君又杀祝欢而擒公孙谷。诗曰：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，此数世者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实属，从车载甲，多利而骈斜者为参胜，持矛而操犀疾者傍车而驱，此一物不惧，君故不出。书曰：是得者昌，是利者亡。君之微弱朝露，尚将欲延年益寿乎？则何不归十五都，贯原于彼，劝秦王显研学之事，养老存孤，敬父兄，续有功，尊有德，可以稍安。君尚将贪商于之父，宠秦国之教，续百姓之怨，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危哉？君可翘足而待。商君服从。后五月而秦孝公卒，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力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设客舍，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商君之法，舍人无厌者坐之。商君喟然叹曰：嗟乎，违法之弊依至此哉！去之位，为人怨其妻公子昂而破魏师，福寿。商君欲之他国，魏人曰：商君秦之贼，秦强而贼入魏，福归不可。遂纳秦。商君继父入秦，走商邑，与其徒属发一兵北出击郑。秦发兵攻商君，杀之于郑渑池。秦惠王车裂商君以训曰：莫如商鞅反者，遂灭商君之家。太史公曰：商君即天资刻薄人也，既其欲甘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福说，非其志矣。且所因由必臣，即得用邢公子虔，其未降昂，不失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常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，足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服。